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耀珠啊，好消息来了啊！ 什么 好消息？ 哦，好，什么好消息？ 这个真是好消息啊！对咱们普遍的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北京市民， 街道发的消息 都很有好处啊！公积金提取新政，2018年5月15日开始，北京市民，你是吧？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 没问自己啊， 或者 是 APP， 或者是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查询自己个人的公积金余额、贷款。年底的时候呢，这些客户端都可以实现个人公积金提取的功能。现在你就不 需要，直接就打到卡里也是3一打。 不是，你以前你提取还得那个需要单位经办人办理呢。 对， 你个人直接你 办理完了之后就不用管他了，他每月给你打。 那你是不是得通过单位经办人吧？ 办头一次需要，以后就不需要了。 你办了吗？ 办了。 啊，都提完了已经。 啊，我每次都可以3月1提，3一提吗？ 哎，公积金，大磊有公积金。 哎呦，那我们是不是得攻击你一下啊？恭喜你一下啊！ 你们是没上过这险是吧？五险一金，这公积金有啊。 我一直就说你们单位这事儿得给你办。 你说，你说话算数啊？我天哪！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单位你上那提议过什么？ 你往那里办了吧？ 一会儿给我逮起来，给我办了。 不，小周，这个消息对你来说呢？ 没什么用。 你知道公积金是干什么用的吧？一片茫然， 没听说过。 他可以购房， 你往里投钱买个基金。 哦， 别逗他，别逗他，万他人信了呢。就是你可以这个贷款购房的时候提取公积金偿还，啊，还本还息啊什么的。 公积金贷款 首付， 就是买房用的，懂吗？ 我买房干嘛呀？ 但你有时候说建房啊，或者是修建大修啊，这些也可以提。 用啊， 用它干嘛呀？ 哎呦，这种福利待遇都不知道。你是现代人吗？ 你是不是不缺钱花呀？ 我缺钱呀。 他把他妈拿着呢，攥手里了，他也不管那些事儿，对吧？ 我还没工作，要什么公积金啊？ 都攥手里了。 你可以，你有保险啊，对不对？ 对，你自己可以上这个。 哦， 不过小猪现在有房， 跟爸妈一块住啊。有房。 小花，人都说你有房住了吗？你有房了吗？有房吗？你那房多大呀？就这么一听就是跟聋子似的。 小猪有房。 他说有房。 有房，有办法， 哎，有房，北京话。 而且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又不需要什么房。 他爸他妈呢？ 就是说的我爸我妈吃饱了之后就不管我，是不是想表达这意思？ 这个事情对于小猪来讲不算什么事儿啊。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对于每一个北京市民来说都是个大喜事儿。以前有些朋友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公积金，有的朋友不会用这公积金， 对， 那么有的这些便捷的方式。掌握这些知识， 尤其是年轻人， 哎，对， 大磊啊，其实你这个可取可不取，你这钱啊放在里边呢， 你也可以说等退休的时候你再取去， 一次性支付是吧？ 对，完了你买老年公寓。 就小助手什么的，你也有点这理财啊，或者自己管理这个金钱的意识，别什么都交给你爸你妈。你说回头想吃点什么，小龙虾呀、啊？ 那我也不能用住房公积金买小龙虾吃啊。 错了， 你提不懂、啊， 你只要提出来，人家不管你是不是买龙虾，你不修房，说我这房子就漏着，我愣吃小龙虾，对吧？ 我拿龙虾壳赌房 也没人管。 那你到底想不想吃小龙虾？ 这盆接着鱼，这边包着小龙虾， 有自由味儿， 感觉就叮当叮当响。 雨中吃马小，那叫一个浪漫。妈，你给我弄点公积金出来，我要吃小龙虾。 他妈跟他说，咱家还没穷成那样呢，吃了小龙虾用不着公积金。 妈，你把房弄漏了吧，我想取点钱吃小龙虾。 败家孩子吃龙虾就要挑我房啊？真的像我姥姥说话。 说到小龙虾，话题一转啊，转的是有点急，但是你们应该适应了。 我不适应，公积金怎么就变成了小龙虾？ 你们知道那个川大吗？四川大学，他们这食堂可现在真是可以啊。 怎么了？ 说在吃上面，川大的食堂现在没有遇到对手。在菜品的创新上高歌猛进，大厨每天就琢磨着怎么推陈出新。 哦，那也是敬业的表现呢，说明食堂搞得好啊。 就在不久之前又开启了逆天模式，现在居然推出夜宵。 哎呦，食堂有夜宵啊，我记得打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有了。 哎呦，那个 讲到吧， 你给我讲讲你那夜宵什么东西。 什么麻辣烫啊、什么什么这个。 你上学的时候麻辣烫有吗？ 有啊。 你上学的时候 有啊？ 1981年。 谁说？ 2017年， 鸡蛋，然后那个裹什么皮儿一炸，这叫豆腐。 你们有夜宵？ 有夜宵啊？怎么了？ 你上吃夜的？ 那食堂晚有夜宵正常啊。 没有夜宵， 你们学校 就没有了。 你们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咱那时候食堂就有夜宵了。 你是北师大的？ 怎么了？ 你有夜宵？ 我没有夜宵，食堂有，学校食堂有，学校食堂不是所有食堂都有，有。 你是北师大？ 就 食堂的。 我是学长，吃食堂的。 食堂给你一人做夜宵？ 你对学生都去吃去， 有夜宵。哎呦， 你也是有点过于惊诧了。 不是， 你没上过大学，也不至于这样。 不是，我们两个那个学校真没有夜宵，饿的已经在床上都遮饼了。 哎呦，我 这是饿，这是闹的呀， 在床上遮饼了，我不想把自己吃了， 那个眼睛发蓝了，已经。 这几天没吃了， 长身体呢，这不就是年轻？ 大姐。中学再长身体，您到大学再长身体。 那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个儿窜了3公分呢，开玩笑。 是开玩笑。 那是不往心里去。上大学也没听说过学校里边卖夜宵。 我们有小卖部，但是到晚上 就卖饼干， 9点10点就关门了。 你们那学校不先进不科学。这个学校第一有上晚自习，第二有晚上做实验的同学。 好像跟别的学校没有晚自习和实验。 有晚，你们晚上有做实验的吗？ 有啊。 那有做实验的，为什么会没有夜宵呢？正常啊， 那就是因为他们那实验， 而且有体育系啊， 晚饭没关你晚饭、啊， 而且体育系有时候晚上有锻炼，他完事需要吃东西啊。 对， 完了吧，不是一个综合性大学。 那我们有艺术性，练琴呀、啊，什么唱歌，那怎么搞吹和唱？ 学校这个经费有限，这个食堂里卖的夜宵啊，比如说有馒头片什么的，就特别少，就是俩窗口， 是吧、 啊？ 没什么可挑的吧？ 俩窗口， 没有什么太多可挑的， 就是一挂号一个取食。取药吧， 那挂号干嘛？ 你在食堂吃饭还挂号呢？ 哦，就俩窗口是吧？真没什么好吃的吧？ 没有什么太多的， 那我就放心了。 行了，痛快了，痛快了。 行了，比没有强多了。 川大， 人家郑重其事贴了一张手写的海报。 我告诉你们，打昨儿开始，咱们就 逆天了。 对， 干什么有什么， 学校反了， 好好听着。 哎，有这个香辣佛手螺， 麻辣小龙虾。 有这个，还有好多好吃的， 麻辣鸭头、鸭脖子、香辣鸭肠、椒麻大抄手。你说让 吃完全是椒麻的， 那四川人嘛就爱吃这个。 对， 我你知道吗？每个窗口排队都是人呐、 啊，可不排人吗？ 关键是什么？不是夜宵吗？人那学校8点半的时候就上麻辣小龙虾，而且已经都差不多了，太抢手，去晚了都没有。 是啊， 同学的价格。学生价格12块钱一盘，童叟无欺。 食堂嘛，就是这学校食堂，因为它有补贴的，所以它是相对会便宜很多。 哎、你就想象麻辣佛手螺，哎呦，你就想象啊，佛手螺知道吗？ 佛手螺不知道，我知道佛手。 你头是得清楚啊， 佛手是佛手螺还是佛手螺？ 佛手螺。 哦，佛手螺长什么样？ 北方人， 你吃过、啊？你不是？ 还有你素未谋面过的香辣螺。 哎，你想这么一大盘炒螺，你们谁不爱吃？ 是不是敲着吃啊？汤汤 扎着吃。北方人爱对吃这个螺还真是一般。 那我就爱吃这个，说实话。那你爱吃什么？鸭肠爱吃吗？炒鸭肠。 我爱吃大抄手。 哎呀，你就想吧，又能戴手套，给你提供手套啊，撸着小龙虾。 晚上戴手套是什么福利？ 叫虾吗？你要真的？ 你说吃虾的时候晚上戴手套是个福利？ 套你手麻的吗？ 哎呦，嘴没麻，手麻了， 不过血了是吧？ 这手麻呀， 这不是这小龙虾没死，给夹住了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人家那个大排档又卫生又安全又好吃。 靠、哦，我没听出这个表达的意思。 我再跟你说，三月份以后他们又开启了新的这个模式啊！嗯、你要是以前没有这个夜宵大学里上过，你听这消息，你真能当当当给自己捶三拳。你说你为什么你没去呢？早生那么多年呢？ 喂、嗯，对， 人家三月初一开学，有几个吃货同学就在三餐厅。二餐厅发现了生蚝的扇贝，生蚝3块钱一个，扇贝2块钱一个，加上蒜蓉、肉丁、小米辣， 嘿， 绝对满足你。 就是说做得好呗。 对呀、啊，后来听说在二餐厅还发现这个深海巴沙鱼，深海里边扒出鲨鱼来了，15块钱一份的鲨鱼。 瞎说的叫巴沙鱼是一种鱼，不是扒出来鲨鱼，没吃过。 炸呀， 没文化真可怕。 然后还有什么？有西瓜西米露、菠萝西米露、荔枝西米露、橘子 西米露， 对对， 都是西米露啊。 对，还有红糖凉糕， 哎、 还有那个西瓜椰奶，还有 怎么除了凉的就是热的 啊？ 不是，就是降降你的燥，去去你的烦。 对， 我除了燥就是烦， 除湿。通气， 哎，吃完了以后你一热的话，那个巴沙鱼又来了。 我跟巴沙鱼出来打起来， 一点都不牙碜啊！虽然叫巴沙鱼啊，都是整块的蒜瓣肉。 我觉得小柱是因为没吃过才这么胡说，没吃过巴沙鱼吧？ 深海的， 深海你吃了你准聪明。 对， 哎，你就想那个川大的食堂魅力有多大？ 嗯， 那 没有你们俩这嘴上的魅力大。 哎呀， 让那个减肥的同学啊想放弃。高考的同学呢想报考，毕业的同学也想 重修， 想考研，想考本校的研，考本校的博， 重读。外校的同学特嫉妒，哪怕你认识一川大同学呢，是不是你也就能跟着蹭几顿？ 没听说 你们学校那会儿夜宵是或者晚餐经常有鱼吃吗？ 没有。 有西米露喝吗？ 不过如此。 没有，我尤其要吃那巴沙鱼。 有一个杂志就专门介绍这个鱼的，叫时尚巴沙。 是的。 哎，你们那时候老吃鱼吗？夜宵什么的？ 没有， 没有啊。 夜宵都是一些比较实在的肉啊， 咱北方有鱼啊，平鱼啊，什么带鱼啊。 晚餐夜宵没有人给你做那么做，相当于夜就是晚饭，简简单单给你弄点炒饭啊什么的就完了。 那你们吃鱼花钱吗？ 这鱼谁 吃饭还花钱呢？ 这个鱼啊，弄起来比较费事儿、 哎， 不会说在夜宵弄这么大似的。 那晚餐呢？ 嗯， 偶尔有， 有很少。 就你不能免费吃吧？ 这哪个食堂也是交钱吃，你饭卡还是干嘛使的？ 其实我为什么问那么多这个细节呢？ 啊， 有道理的，大雷。你要去四川， 我干嘛老去四川？我上大学就这常兴的罗非鱼。 你上大学时候就罗非鱼了？ 刚开始兴罗非鱼，因为刺儿少。 这不是说咱们说要灭你的威风啊， 主要是想杀你的锐气。 我吃过鱼还得灭我的威风。 西南石油大学你知道吧，大雷？那儿啊，那个有一个叫龙井湖，校内的一个湖啊。这个生态可能是说繁殖的过量， 哎，里边有龙井鱼了， 大鱼啊过度繁殖，威胁到整个湖的生态，怎么办呢？ 吃 湖里的水。 我天哪，这谁说你是去吃啊？我天哪， 我保护生态一般都是这东西过剩就吃消灭。 这中国人确实有这个绝招啊。反正为了保护水中植物，于是呢就请来了专业的渲鱼，就进行了大肆的捕捞，捞了2000多斤。 不是，我告诉你啊，人家用的网绝对是那种 大 网 的、 大眼网， 对， 是小鱼得筛出去。 对， 剩下大鱼给同学们做什么呢？我想想啊， 鱼糊、 红烧的鱼块， 哎，这行， 酸辣的鱼头汤， 酸辣鱼头汤， 那、啊、不是酸菜的鱼头汤。 哎，我是觉得酸辣鱼头汤有点不好喝。 做鱼头泡饼， 哎，这行。 做鱼头双吃， 对，做这个双吃鱼头， 双吃鱼尾，解决鱼尾吧，鱼头不够用的了， 三吃鱼尾， 对， 两吃鱼头，三吃鱼尾， 怎么着？现在又欠了是吧？鱼头又少，就是鱼尾又多了， 当件，鱼片，糟溜鱼片，红烧鱼块， 全体师生，你们就免费品尝，千万别给钱，谁给钱回谁急。 好学生的吃啊，买米饭。 同学们吃完了，那个什么师傅，我还能再要一个， 还能添饭呢。 这还商量， 要几块？ 要几块？ 王八是橙子，你 说说 说要几块？ 哪块？ 狼说我要一块，给橙六块，吃。一吃五这块，哎，橙六块。 咱们都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嘛，同学们。 为了学校鱼塘的繁荣发展，吃吃鱼。 就是响应了一个外校的同学刚才在咱们食堂里的振臂一呼， 对， 吃。你想想这个场面啊。反正我估计要2000多斤鱼也真够吃几天的。 谁说的？要1000学生真不够吃。 1000学生， 一人20斤鱼， 不是每人 20斤鱼能有多少？2顿也到头了吧？ 不可能都在校啊。 对呀、 啊。反正啊，看了这条消息以后呢，其他学校的同学说了：“哟，我校的锦鲤是瑟瑟发抖啊。” 哦，我以为这学校的同学们开始挖鱼坑呢。 这么多鱼，让我想想能做什么啊？冷锅鱼、酸菜鱼、酸汤鱼， 还有好多呢。 嗯， 那你说说， 醋溜鱼片、溜鱼段 啊。 醋溜腰子、炸排骨， 这鱼里边怎么能有腰子，能有排骨呢？ 溜鱼肚、溜鱼腹、溜鱼块，还有清蒸鱼， 最简单的水煮鱼，糟践着吃呗，真好。第一个是说这个学校的生态环境好，鱼叫水脏，如果这水受污染，也不可能让同学们吃这种不安全的鱼。 对，而且这水呢还不能太干净。 对，水清则无鱼嘛。 对对对对， 够养殖条件的那种水体里边养的鱼，学校呢等于说吃鱼有功啊，替学校分担这个负担呀。 吃的每天王大脸那嘴一张一合的， 渴后海前门大石烂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王大雷啊，在同学聚会上说，上大学的时候我被4个姑娘甩过，告诉你们吧，后来他们都特别的后悔。啊，都后悔了？可不嘛，都后悔当初跟我好过。 那天啊，小柱跟小花俩人逛大街，路过一蛋糕店，小柱就问小花，哎，你想不想吃蛋糕？小花说不想吃，我闻见了味儿过敏。小柱啊，你过敏什么症状啊？小花说这流口水，又叫哈喇子。 早晨啊，上班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诚心还是故意的，前面这车开的这叫一个慢，哎呦，本来天气就热，给王大磊烦的按着喇叭滴滴滴震天响，结果呢没有几秒钟，司机把车一停，把王大磊从公交上给轰下来了。 杨洋脸上长痘痘了，杨洋就说，哎呀，为什么我的脸上老长痘痘啊？王大磊说，嗨，因为老天爷嫉妒你太漂亮了。杨洋特别高兴，看了看王大磊又问，那你长得也不帅，为什么你也长痘痘呢？哦，那是因为老天爷在惩罚我撒谎。 小学4年级啊，小柱放学回来跟他爸说，爸，我们学校成立乐队，我想参加，不过学校说要自己带乐器，您看行吗？他爸想了半天，行，说着话给他一根筷子，啊，你就说咱们家穷啊，你去当指挥。 王大磊在外面拼了3年，一无所有的回到家里，本以为他妈妈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妈妈没有骂他，还安慰他，孩子，你并不是一无所有啊，起码你还有脸回来。 小柱啊，面试老是失败，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人跟他说呀，就是你长得丑，知道吗？你初次给人见面的印象就是丑，但是跟你相处之后，慢慢就会发现，从你的谈吐、穿着、待人接物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啊！但是长得丑，优点再多也没用。 小柱儿到超市，差点买到那个假的山寨的老干妈，包装无懈可击，但是紧要关头被小柱的老妈识破了。老妈拿着这个转圈看，说，哎，这个头像应该像你二姨，那这个怎么像你三姑呢？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

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了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科大街酒吧里，各位同仁，我们的公司呢，每天为什么在早晨开上一个例会？是不是因为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每天给自己一点正能量，继续下去会有无穷的能量从我们的公司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 这个会议是不是应该在街头上开？ 就一句啊， 守住心底最美的那道风景将会成为一种风度，做人要有风度，宁静而致远。守住记忆里最美的风景成为一种境界，做人就要有一种境界。 这是早会应该说的吗？ 而豁达。守住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成为一种睿智，我们做人就应该睿智淡定而从容。 咱们公司被收购了吧？ 好，今天公司的例会就先开到这里。 说什么正经事儿了？ 就是 我们 励志， 最后一起大声的来高喊宁静致远，宁静致远，悠然豁达，悠然豁达，淡定从容，淡定 从容， 每天一点正能量。好， 能量 这过一点了。 哎，小刘，小刘，小刘 啊！哎哎哎啊！您叫我呢？啊，我以为您叫那小刘呢啊？怎么着？ 生活是美好的。 我没打算死。 我是说你的报表做得太难看了，你对得起这么美好的？ 那我打算死了。 你对得起这么美好的生活吗？ 我对不起，你不是还让我死去吗？我本来没胆死的，领导。 排版很重要啊，你看人家这个小张教的这份，你看这第一行，这是有图，这有表格，这是 第一行这么多东西。 你看这第一行这一块的排版， 领导 排的非常漂亮。 领导， 人家对生活的爱从一个表格上就体现出来了。 我没看出来， 这种精致的这种啊，完美的这种啊，对生活的感触。 在领导，领导，领导， 生命的意义在什么？拼搏。 他这东西写错了。 怎么了？ 内容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你这 怎么不对啊？生活这么美好，你每天就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把这么多美好的东西置若罔闻。你多么年轻，你 置若罔闻搁这儿不合适吧？ 你把这么美好的东西置于死地， 我把什么闹死了？ 你还年轻，你看我们这个年纪的上层多么羡慕你们这个年纪，又年轻又有活力，什么都很好。 是不是应该到您这岁数热爱生活了？ 我告诉你，每个年龄段的人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不管是什么职位，哪怕是一个公司中的小小的岗位，都应该热爱生活。 您是不是快退休了？ 没有啊。 您给我讲这些干什么呢？ 你这个表格没有体现出你的热爱。 哎呦，我改。 好，改去吧。 我排版不就完了吗？ 小李啊， 来了。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活着。 咱们领导是返聘的，专门搞这个工会的，这是逮着机会不能不听了。 领导这不过够严厉的，你可得今后注意。 这领导就是爱喝鸡汤嘛，真是。 那喝鸡汤给他送不就完了吗？ 心灵鸡汤，你看看他办公室里边多少励志的书。啊，多少、 他是不是净听那个什么晚上那种节目？ 哎呀，是他领导卡耐基的谈话艺术，谁谁谁成功之道， 对， 谁谁谁不做什么平常人，不做平凡人。 那咱们领导应该当指导员合适。 哎，对，有点这意思。他现在就是这个 灌鸡汤， 对 我喝不下去 呀、啊，生灌，我还没喝过 呢。哎呦，咱们老总怎么想起请这么个人呢？ 哎，他确实是。有一套他独到的方法， 不是他还 HR， 这他有点太不懂人事了。哎呦，留点神吧啊！ 你可别得罪他，现在的给你讲讲鸡汤是好事儿，不发你奖金你倒是美了，做点鸡汤灌着你喝了不得了吗？ 哎，得嘞， 咂吧咂吧滋味不完吗？ 是不好咂吗？是没说你是吧？哎，我突然发现领导没说你，这样说话不腰疼啊？ 去哪儿呢？ 我呀，去， 哟，真想好， 这没不是没想好，我订的车，您看我这不这叫的车吗？就这地方，广场。 哦，嗯，走。哎呀，你们也不容易吧？ 那当然， 上班特辛苦。 可不知道来了一新的领导，哎呦，没法说，天天灌我鸡汤。 哟，待遇这么好啊？您还闹，您可比我们强多了。您天天。太阳晒不着，风刮不着，雨打不着的。 您打得着？ 那我们真得跑啊！ 哎，行了行了行，跟您说您不明白。到地方了吗？ 到地方了。 哎，多少钱？ 36。 我着急有事，我下车一会儿用手机给您结啊。 没问题。您加上点赞啊。 您放心放心放心。 哎，哎呦，嘿，这钱来不了的，忘了，跑了。不至于啊，才30多块钱。我打回去。 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无人接听。Number you call， 关了。哎，闹了命了，这点钱怎么就打不过来了呢？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到他们公司，说什么我得把这36块钱要回来。哎，楼下问一下，这电话是你们公司的人的吗？我要找这人，他欠我36块钱车费。 哎，你们看看是谁的号啊？是刘了。哎呀，是不是叫刘了？ 哎呀，什么 样？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这么多工作没有做，在这扎堆聊天啊？您是哪位啊？新来的？新来的也得干活啊，你还没有这个之前的工作培训吧？来来来来，这屋这屋，哎，坐坐坐啊。我们呀，人生啊，是短暂的。 对呀。 那么，让我们扬起生命的风帆，用勤奋去攀登智慧的高山。 这个，您是这个部门的领导吧？ 哎， 是这么回事。 用知识的打开成功的大门呢？ 哎，您听我说话呢。不是敲大门的事儿，是啊，您这儿有一人啊，坐我的车。说呀，下车就给我付款，还给我点赞，这都等了一天一宿了，钱也没来，赞也没点，这我到您这儿要这钱，那我不容易，我不是说我这家财万贯 哦，车队的 啊， 车队的，回头咱们呀，从工资上给你们体现你们的付出啊， 我 车队爷爷扬起生活的风帆， 是这个山不山我开不上去，我是一。开出租的，他欠我36块钱，这让他把钱给我，那赞不用他点了。 哦，你是个出租车司机 啊， 为人民服务的， 不分高低贵贱，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的员工亏了您的钱，到现在没给您，这是 啊，都2钟头了，您才听明白呀、啊？您净给我讲了人生的风帆、 这可是道德的问题啊，这可是人性的问题。 我不需要您总结，您就把那人找出来，把这36块钱给我，我不用他点赞了，行吗？ 辛苦您了，来握个手，握个手。 哎，行了，行了，行， 让您 受苦了。您跟我吵吵着怎么着？这一下一下的。 您别灰心，别丧气。 我跟您说，我这半天我什么也没干，够丧气的了。您快点把那36块钱给我，完我您让他把钱给我，我不让他点赞了。 我理解您，您也学会理解我们红尘的喧嚣变幻，从容和淡然。 哎呦，早知道不进您这屋了，就这点工夫钱我都要回来了，您还不是门口那个？ 谢谢您，我一定帮您找着这个人。 不能亏待了您。您是劳动人民啊，当然我们也是劳动人民啊，咱们都是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添砖添瓦的人啊。 36块钱我不要了，您让他给我点个赞就行。 这个事儿是不是表演非常夸张呢？但事实上却是件实事儿。拖欠36元出租车费，被出租车司机呢找到单位，涉事的女白领啊被他们的领导就开除了。这件职场小事儿呢在圈内热传，有人为这个女白领啊鸣不平。但是职场专家指出，职场诚信无小事，即使是私人事件，也可能影响到职场的发展。说好下车付36元车费，但是一直没有等到，第二天也没收到车费，打了几次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司机师傅确实是无计可施啊。 36块钱并不算多，又联系不到本人，这位师傅啊干脆想想就算了。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又有人叫了他的车，目的地还就是那女孩的公司。于是这位师傅是越想越生气，索性找到公司的前台，拿着手机号要找这个白领。可是前台说呀，不能凭一个手机号找人。这位师傅一不做二不休，在门口这顿磨的，没想到出了一位 HR 经理接待了他，还真的通过这手机号找到了没付费的女员工。车费补交之后，事情的另一个结果出乎了师傅的意料，女白领被开除了。 绝大部分企业对于职业诚信的要求都非常高，特别是什么研发呀、财务啊、管理等特殊岗位更加的谨慎，员工工作过程中诸多细节都在考察范围之内，所以才有了公司把这位欠费的白领开除的举动。 喂，司机师傅啊，我呀，您还记得我吧？ 我还记得， 我已经把他开除了。 哎，我也给您点赞了。 我总说嘛，当上帝为你管理。 您忙您的吧。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进出来，不亦糟心。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哎，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啊，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丁宁、 王磊， 娱乐72变，敬请关注。 哎呦，刚才呢？谁赢了？ 别问。 哎，你小张吧，你这个。 别问。 什么事儿？ 我现在成绩啊还不够理想，所以你别问，会让他笑话。 你还谈得上成绩吗？这么些年来一直很稳定，垫底。 哎呀，小柱啊，你表妹被抓了。 哎呦，那是干了不该干的事儿了吧？刚上大学还干这个， 就给抓了， 真是。 你说说，你说说， 干什么了？ 你们全家这，哎呀，这个、 啊、家教不严呐。哎呦，干什么了？ 干什么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哎呦， 我真不知道。哎，小花，就仿佛这里有我似的，不行啊，这得说清楚。 你得了吧你，这会儿你又开始假装没事了啊？ 我原来也我没我什么事， 贴得挺清楚的。 不是警察没逮着我？ 喂，逮着你就得一顿打。 逮着我，但我也不知道，这没我的事儿。 把你牌就是你亲手交给小柱表妹的。 不是，他花钱让我替他买副麻将，那我不亲手交给他行吗？ 就这么点事儿。 不光是你亲手给人买麻将。打小我记得他表妹那7、8岁的时候吧，就跟你上了麻桌。 不是，那时 你还教人小姑娘说以后出来混必须会麻将。 没那个，我那会儿就教他玩。哎， 还跟人说了什么一入江湖岁月催。 哎，那会儿不是净看这个电影电视剧吗？就说这话开玩笑的。 自己还穿着你爸那个毛呢大衣趴着到地上，把头发用你爸那蜡油抹在一边上，一边集中，然后呢 上海滩看多了， 嚼着那个牙签跟那个小柱表妹讲那个麻盘趣事。 那会儿那个赌神那个正盛行， 结果这个影片对你有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追求那种赌神的风采，穿门穿着白衬衫， 还有白围巾呢。 白围巾，但经常吃饭拉了，叫他表妹麻桌无常上啊，入麻需谨慎，一入麻盘深似海，妈妈骑马，马卖妈妈骂马。 这都是麻将桌上的话。 所以这个小柱这个表妹啊，别的是没什么特长，同龄的小孩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 我这表妹就会这个什么杠上开花呀，捉五魁呀。 哎，我跟你说，这绝对锻炼她算数了，真的。一乘二，二乘四，四乘八，八乘十六，这个 我表妹啊，在宿舍里边托王大磊呢买了一副麻将牌。 嗯， 他们这小姐八个呢打算在这个宿舍里边呢发展事业。 哎 他们呢也是不熟，初学炸麻。 炸麻、那是没出油。 也没有什么很讲究的这个设施，没铺那毡子，就在桌子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结果 怎么样， 宿管阿姨嘣嘣嘣敲门来了，找辅导员来了，啪啪啪这么一理论，严肃处理这小姐八个。以我表妹为首。 等会儿，小姐八个，两桌麻将 啊。 哎呀，一桌麻将 有一桌，四个人玩啊，四个做梦的。 嚯，这还一波一波下去呢。 辅导员去谈心了，表妹拉在墙角那好好的讲了讲道理，人生。 吓我一跳，拉在墙角，我以为要打一顿呢。 也问了问表哥都是谁呀、啊。 还株连九族似的、 一听说哦，一个小柱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啊，那就咱们一视同仁吧，好吧。 对，那么这个犯罪设施谁提供的呀？一问王大磊啊，这也是咱们学校开除的。 对， 等我 一视同仁吧， 我是开除的。 后来因为年纪小犯这么大错误，算了， 枪毙了。 我能活到今年真不易， 晚期两年毕业， 那就叫蹲班了。 老师理解为什么你现在是这样呢？跟你这些表哥呀，表哥的街坊啊，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应该多跟小花接触啊。辅导员想，也不能说就说着就完了，毕竟也不蹲班，也不处分，总得让孩子长点记性啊。 那怎么办？ 你就想象不到啊，老师让我表妹以及另外那七位同学，一人画100只烧鸡。 画烧鸡？ 烧鸡妖鸡好吗？老师没收了麻将，只留下一个妖姬，让他们照葫芦画瓢。 画这个麻屎啊， 以示警示。 那为什么不画别的，非画妖姬啊？ 难呢，地方多呀。老师想呢，既然他们没有什么专长，那么练练绘画，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寓教于乐。 那以后光能画妖姬，也干不了别的呀。 麻将场不需要吗？ 麻将场也得会画一桶才行呢。 麻将场也不会说一个麻将场要八个画妖姬的呀。 结果呢，女生们画了起来，最后画到老师那儿一数啊，还多了30只妖姬。 哟，老师这高兴啊，这赚了。 老师说了，以后要是再抓到在学校里玩麻将啊，罚用橡皮刻一副麻将。 哦，这是为了培养他们篆刻。 如果你们上课打扑克牌呢，那么就画100遍大小王。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呀， 怎么了？腰疼？ 什么叫腰疼啊？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感慨。我不能说你们是贼，但是吧， 哎嘿，这话这太伤人了。怎么样说不能说我们是贼呢？ 是个偷心贼， 是偷点心的贼， 没多大出息，就是馋。 还好你是酒吧里没有点心， 那是因为现在偷光了。 哦， 以前有来着， 很早很早 以前，多少年前了？ 到底是谁？别装了，别装了。认了就完了，反正吃都吃了，我也不会把你们拉出来就。 王大磊，哎，怎么到王大磊那就没事了？ 就差那么一天过期了，他吃吃吧。但是呢，如果知道是我的东西还随便妄动的话，那么就是侮辱我的智商了。这件事我是不能容忍的。 首先啊，就知道是你的才吃的。 我跟你熟吗？ 那我就不说话了。 这没拿你当外人，是不是？ 你倒还是把我当外人吧。 倒是先吃先占先拿，后给钱。 哎，真的？哦，后给钱。 嗯， 那你俩算算吧，谁给？ 后给吗？ 后给。 那你给吧。哎，你怎么走了？ 哎呀，咱们最近胡同门口那个店里啊，出了一个小事儿，跟今天的事情是异曲同工。 哪个店？ 卖衣服那店。性质是完全一致。按这个性质来算，你们俩就够盼的了。算了。 哎， 那个店里的事情是这么回事，这不是有个偷衣服的男的吗？ 头两天啊偷了一次了，张姐是早就注意他了。我估计啊头两次的偷也不是手偷，这男的呢到店里偷了一件针织衫，偷了一件薄西服。 偷东西了干嘛不抓呀？ 就是因为还没有证据啊。 哦， 就是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情发生吧，是你之后才意识到的， 后知后觉的， 你当时顶多觉得这人有点怪。最可气的是第二天这个贼穿着那件针织衫和那个薄西服又来到张姐那儿了。 哦，合着是他穿着那天偷的衣服，然后又第二天来到张姐这屋里边继续偷衣服。 没错。 嗯， 这回张姐怎么着处理他了？ 张姐一眼就看出是自己的衣服了。 头天晚上 他偷的是女士的衣服啊？ 不是，我张姐自己家的衣服了。 哦， 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这个衣服啊， 这衣服一个球， 因为这个衣服的色儿太怪了。哎呀，这个款式呢也不是一般家里能做得出来的，搁这儿已经摆五六年了， 应该谢谢这小偷给腾了地儿， 提醒了张姐那个审美。 张姐当这个镇店之宝， 这件衣服在张姐心目中已经老贵了， 一直觉得这应该是搞艺术的人穿的。 看是吧，我从来不穿这个酱色的衣服， 就盼着有一那么一个会弹琴的， 我 会弹吉他的给拎了去。 哎， 来个几百万的、 哎、那肯定就是一进屋桌子上供的那件衣服没了、 哎、 对吧、啊、 对，底下还放着苹果， 哎呀呵， 新切的这个哈密瓜。 小花， 没有我的名字吧？ 你看哪个服装店里边供件衣服还摆水果啊？ 所以呢张姐一下子就对这个男士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浓烈的兴趣 好是吧， 浓厚的兴趣。不是，对，主要是盯着他啊，你这个衣服是我们家来的，昨天你来过，今天你又来，想偷你就偷，想摸你就摸啊。张姐不禁怒从心头起啊，倒是没有什么多饿啊， 但是吃饱了之后有劲儿了， 拉着小偷啊对着他使劲的吹气，你当时店里啊除了张姐还有一人，这个人在提供证据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张姐的亲戚。小孙呢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然后呢将他一并给了警察。我听那个民警小刘说了， 我问他偷东西的时候是为什么要这样，他是这么说，他觉得刺激，就像做音乐一样，有一种非常刺激的感觉。 哎呦喂，周飞， 你们这个对搞音乐的人就这么侮辱是吗？ 啊、不是不是，我们对 对你 对 是吧？ 对某一个伪音乐人， 那都可以。 后来又说，你以为店主发现不来吗？这位说，我很天真，我以为店主一天下来接待不少顾客，我又换了发型，而且呢，我是照着舞台上的那些搞艺术的人画的这种非常古怪的画型， 他不是很天真，很浪漫，他是 很艺术的发型。我想他不会记得我， 他要不化妆还好点。 娱乐七十二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心疼爬过了墙，燕子飞上了梁，门前的槐花香，树叶在摇晃，水中的小金鱼啊，瞧着那嘴挺壮。小院里有东风起，风起藤林黄。时光悠悠过，听听这边厢，咱们几个老街坊，时不常的得拜访。没事逗咳嗽，再逗咳嗽，事儿不往心里装。四九城中一个小院儿，咱在这地方，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永远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Ooh.